最怕夜雨蒙蒙，看不清，看不清你的身影。我曾经，曾经对天呼唤，天在哭，我在哭，你在何处？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一幕幕，你的眼光，你的笑，伴我今日孤独。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，我最怕，最怕烟雨蒙。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，早知道，早知道如此匆匆，又何必，又何必和你相逢。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你的眼光，你的笑，伴我今日孤独。烟雨一重重，山水一重重，你的叮咛，你的泪，是我心中